题。这首歌叫做好人有好报，而前面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孙耀威带来的仍然喜欢你。我想这五个字仍然喜欢你可以送给刚刚演唱完这首好人有好报的 SHE。 想当年 SHE 还是三小只，因为很年轻，也算是歌坛当中很新鲜的力量。当年还在唱着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以及还有那首你是天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对 Superstar 的时候，我想可能没有人会质疑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国内最红的最青春的女子组合 SHE， 独一无二的 SHE。 即便是过了好多年之后，三个人已经是各自发表了音乐专辑，并且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有了更加精彩的生活。我想可能因为对于他们的当年的热爱，以及还有这些当年是给我们的青春记忆打下了深刻烙印的歌曲，所以每当熟悉的旋律一出现的时候，当年听他们的歌的美好回忆就上线了。好人有好报，是拥抱的抱，所以把这首歌的歌名也当作一个节日的祝福，带给此刻在收听广播的听友们，祝福你们岁岁平安，元宵节快乐，好人有好报。那如果说今天有人要主动的拥抱你一下的话，你可以想象成为好人有好报。下午3:11，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我是戴一。What else can I say, girl? Can't 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bu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No. She said, but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其实里面有一个它让我想到了在电影《神秘巨星》当中的时候，阿米尔汗让小女孩非要唱出成人的感受。继续来听歌，陶喆《Walk Out》。自由自在到哪里都好，不用别人的地图，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往未来 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 谢谢在微信平台上面来问候元宵节快乐的诸位听友们，谢谢你们。我还看到了说起心里话晒出的一大锅的元宵，一个一个的拥挤在一起，这种感觉特别好，好像觉得年又重新开始过了一样。跟随你内心的指引，尊重他给你的第一个灵感。今天是甜的元宵还是咸的汤圆，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不可调和的问题，因为在我们家呢已经是给北方的元宵一种全新的改良的吃法，可能在你那里这已经是尝试了的，把元宵用一点点底油煎着吃很香。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也祝愿大家元宵节快乐，有请金文琪。 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淡风景。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是藏着故事的伊嘎里有家，这首歌叫做勿忘你。如果可以给这首歌换一个名字的话，可能最贴切的四个字就是勿忘初心。不要忘记你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也不要忘记你曾经想要长大以后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仿佛回到了小的时候那样一个单纯无比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你的初衷呢？而哪一些是有必要改变的，哪一些是让你继续坚持下来的。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交给 Olivia、Fade Away， 待会儿见。

范发迪所著《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从文化遭遇的观点去解释博物学史，从博物学的视角剖析近代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交流与碰撞，特别关注了文化遭遇下的知识传统和文化霸权问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读者揭示了近代中国在知识领域所经历的顿挫与转折，为学界开辟了研究中国近代知识转型的新路径。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自己只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下午的3:34，欢迎继续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刚才这样一个大片头的介绍呢，你可以理解成为说，戴毅其实很喜欢唱歌的。嗯，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唱功到底到什么样程度呢？可不可以达到像阿妹那样的状态？结论当然是呵呵呵。下午好，我是戴毅。 月色中清风把酒相送，太多的失措，醉生梦死夜空。和你最后缠绵，你总记得乱了分寸的心跳，怎么只有这首歌 弦子的一首老歌《醉清风》，我们听到是 SNH48 的版本。嗯哼，他们是宅男们的少女偶像组合 SNH48， 而这些个年轻女孩们呢，凭借着不同的优势和特长，也成功的吸引了大量的不同年龄层面的粉丝，真的是能力不可小觑。我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应该是一位新听友哈，留言睡不醒的小铺说：“呆姨，你想多了。”如果说刚才那一段对于自我节目偏花的解读是我想多了的话，那太好了，说明以后在节目当中我随时可以开嗓喽。希望你不会介意哈。当然，如果说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哪首歌正好是你的心头爱的话，赶紧开嗓一起唱。Tears in Heaven， 那是 Tommy。 If I saw you in heaven.If I saw you in heaven, I must be strong and carry on, 'cause I know I don't belong 我知我天生属于 怎会只懂想你？其实那需要分析推理，全部人都知，全部人都已记忆清楚，我喜欢你。若我们一起，光阴也似像飞。如我们一起，一生别分离。如浪和深海，不可以偏离开。同福同升起，彼此献上自己。红日雨飞了，喜欢天际。喜欢秋季，全部难解释，全部难讲理，就似我天生喜欢。 深情款款演唱歌曲的 Alex 杜德伟，天生喜欢你。我想可能喜欢他的听友们已经接受到了在这一天元宵节这一天戴宇通过这首歌传达给你的祝福了，因为在过节的时候能够听到你所喜爱的或者说你的偶像的歌，可能在这一天当中就是一个最好的礼物了。好了，看一下时间，3:45，然后马上结束今天3月2号星期五正月15元宵节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老师戴毅最后一首歌，我们让 disco 摇起来，有请好妹妹乐队陈丽38号大提曲。再次祝愿各位元宵节快乐。刚才看到朋友圈里面有人说今天最长队没有之一，去各个卖元宵的店铺感受一下吧。干嘛不早点买呢？好了，元宵节快乐，下周一见，稍后4点是能量音乐。 但是不记得是什么，